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 982活力榜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进行互动。 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这个微博的意义直播，然后在这个微博上搜索活力982，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这个非常漂亮、非常霸气、非常我没有形容词的直播间啊。 没错，而且今天大佐的这身穿着啊， 就很奇怪，对吧？ 你不觉得跟我们后面的这个大屏很符合吗？很搭的感觉。 当当 当当当 当 当 当当当当。 对，你刚才是干嘛？是去结婚了吗？ 你见过这么敬业的主持人吗？ 我以为你想说我连女朋友都没有，怎么结婚？ 不做了，不做了。 哎， 朋友都没得当。 你知道下个月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节日吗？ 下个月， 对，下个月八月份， 7月8月份建军节。 不对，再给你一次机会，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 八月份端午节， 一个你不想，端午节好像 已经 过了。 那这八月份还有什么七夕？ 就是对，没错，七夕过了吗？七夕没有过，但是对于你这种单身小青年来说，七夕过不过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是不是？ 真的要一个话题连续的说这么多遍吗？你是要告诉我们的广大朋友们，这个我 是一个 单身的事实吗？ 你是单身，顺便给你求那个找一个女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真是的，明明是好心。其实刚才我们一直说这个七夕啊，然后还刚才还说这个大佐一直没有女朋友的事儿，其实我就是为了引出我们今天的这个榜单。 对，拿为了引出这个榜单，拿你当了个枪使， 那个涮了我一顿是吧？ 对，那我们今天的榜单呢，也是给大家分享和音乐有关的榜单，因为马上还有一个月就到七夕了嘛，肯定很多有着男女朋友的各位小伙伴们，应该是在等着想筹备一个非常浪漫的七夕哈。当然也有很多现在没有男女朋友的小伙伴，可能有这种， 就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单身这个男青年啊，单身优质男青年，单身优质那个没车没房男青年。 要不要说三遍？要不要说三遍？对，可能有这些单身的男女青年，他们心里已经有了想要和他们一起度过七夕这个节日的人选哈。 嗯， 所以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找了一期榜单，是那些适合告白的歌曲。 嗯，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到底有哪些歌比较适合告白呢？ 一起来看。 本期九八二回力榜用音乐来表白，第五名马迪《傲寒》。 再到成冰雪融化的早晨，傲寒我们结婚，在布满星辰斑斓的黄昏，傲寒我结婚，让没发生过的梦都做完，忘掉那些快不被原谅的青春。 第四名陈洁仪《心动》。Carly Rae Jepsen, Call Me Maybe. Jeans, skin was showing, hot night, wind was blowing.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It's hard to look right at you, bab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第二名周杰伦《告白气球》。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我们 为刚刚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要分享的五首歌曲，那些适合告白的歌。 嗯， 哎，大总，我想问 你，唱给这个你想唱的人听，甭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也可以在你告白的时候把它当成一个背景音乐来放。 对，没错。哎，我想问你的是，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些非常浪漫的告白，或者说你跟别人告白的故事？ 跟别人告白， 说点不一样的，直接上来我喜欢你那种不行？有没有 这种？倒真的还，我想一想啊。 嗯嗯嗯， 咱先说第一首歌，说完第一首歌 我 再告诉你。 给你一点时间 想 一想，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对，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刚我们这个榜单当中的第五名呢，是来自马迪的《傲寒》。这首歌的入榜理由是《傲寒》是马迪写给当时的女朋友舒傲寒的一首歌。如果说全世界有千种百种告白的方法，用一首歌向全世界宣布我想娶你，想必也是很多女生梦寐以求的表白方式。这首歌是， 这个真的是吧？ 对，这是真的。你是想说什么？ 我以为是 傲寒是假的是吧？ 我以为这个人是这个就是个歌名， 随意想出来的一个女孩，是吗？不，他是真的，他是之前现在好像两个人已经分开了，但是之中的原因不太清楚啊。但确实是马迪曾经的前女友叫舒傲寒的一个姑娘。而且我也很奇怪，就是都已经写了这首歌，都求婚了，为什么两个人 还 会分手呢？对，不知道。但是 人家有人家自己的这个愿望跟诉求吧。 对对，但是两个人当初的这段感情也是成为了这个民谣界的一段佳话。应该是马迪最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是在豆瓣组织了一个叫做麻油叶的民间乐厂牌，这个名字也是跟他的这个 麻油叶马迪 字，对，麻油叶的谐音。在麻油叶刚刚成立的时候呢，他们的知名度其实非常的小，小到可能每场演出只有几十个人来看。他们在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台下可能就有十几个观众，里面就有 舒傲寒。这个台下的观众就是舒傲寒。 对，因为你想，台下本来人就少，然后还难得有一个妹子，马迪站在台上，因为你知道站在台上会很容易看到下面，很清楚的看到下面每一个人。就像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跟你说，不要在下面搞小动作。 小动作了啊，我都能看得到你 的，我都能看得到。其实在舞台上看得也很清楚，我想当时应该就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马迪和舒傲寒两个人四目相对，然后就产生了这么一段佳话， 产生的那种电流，然后直接把那个电吉他的电都给去掉了，是吗？ 对。后来呢，两个人也是在一起了一段时间，马迪也是通过这首歌当时跟这个傲寒求婚，以傲寒的名字命名。而且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就是如果全世界都对你恶语相加，我就对你说上 一句情话。 哇，有没有很浪漫？我觉得是很多女孩子听了以后都会内心泛起感动的那种感觉。 哎哎，真的是这样的吗？ 的啊， 我代表广大那个男同胞问一下我对面的这位漂亮的女同胞，这个就是当女生听到这种比较 肉麻是吧？ 对，比较肉麻的情话的时候，心里边还会产生波澜吗？ 当然会。你这个还会是什么意思？我这么跟你说吧，不管是这个干净的像一页白纸一样的还没有初恋的小女生，或者说已经有过几个男朋友的那种 身经百战， 对，身经百战的女孩，不能说身经百战啊，就是情感经历比较丰富的女孩， 久经沙场。 对，在每一段感情开始的时候会听到这种像你说的有一些小孩有些肉麻的这些话，心里还是会有感动的。 还是在每一段感情的开始， 对，开始 啊，就 但是如果你们两个可能在一起，我觉得三四年了之后，如果这个人每天他每天都跟你说这话的话，对，你神经病啊，就有这种感觉。但是偶尔的时候说一些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 就是调和，作为中间的一个小调和的东西。 对， 啊， 没错， 这个也是今天教授了这个告白的第一式啊，告白三十七计，没有那么多， 72计， 其实没有那么多。啊，就想哪说哪啊！告白的第一是啊，简单说说情话啊。要是会写歌的，给自己的女朋友写一首歌， 写一首歌， 就是自己的女朋友的名字，一首歌。 对，没错。如果大家了解了这个方法，如果有这个写歌的能力，可以去试一下哈。我觉得这个方法的成功率应该是在70%-80%左右。 我觉得应该是挺大的，因为从上个世纪，你比如说80年代开始吧，就是在我爸爸他们那个年龄， 然后他们那阵不就是流行背着把吉他去女生宿舍楼下唱歌吗？ 对，没错， 就是甭管唱谁的歌，甭管唱什么歌，只要是背着吉他敢去唱了， 嗯， 然后肯定会脑袋上下了一盆水。 好，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我突然发现好像还没有给大家放这首歌哈，嗯，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 马 迪 的 《傲 寒》。 冰雪融化的早晨，傲寒我们。 天节目都要这样，每次节目都要这样。 没有，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我现在电乐已经换的比较 就是稍 美 稍稍的柔美一点点了，对，就是不像原来那种 DJ 范儿了，就是一首一首柔情的歌曲之后变成噔噔噔噔噔噔噔，变成 我真的觉得已经还好了，我特意给它换成了那种有点咖啡厅的感觉，是不是要感谢我？ 掌声掌声。 对，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榜单当中的 第五首、 对， 来自马迪的《傲寒》。 对，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傲寒》之后，想跟谁来说出那句话？ 我已经给了你一首歌的时间了。 如果全世界都对你恶语相加，我会对你说上一世情话。这个人 呢？不要转移我的话。 这个人呢？我在5月21号的那天节目的时候，我其实是表了个白的。 哦，你在节目当中直接跟他表白。 对，是表了个白的。然后之后呢，因为那天其实节目结束之后还有其他的活动，然后我就跟领导说，我说不行，你看今天是5月20号 啊， 这个我得去着急忙着去表白，对吧？这个然后 我那天也是也有其他的活动。 你要干嘛去？ 不是5月20号那天，我不知道咱俩说的是不是同一个活动，那天也问了我，我说你让我在5月20号还出去工作，我不去。 不行，我要留在家里让男朋友跟我表白一晚上。 没有来，你接着说。 然后呢，就是那个节目里边不是就简单的这个暗喻了一下嘛，也不能明着说呀，对吧？ 所以他听节目 这好像是没听。然后、然后这个就是在晚上之后就是聊嘛，聊、就是当时就聊，然后就没然后了。 就没然后表白了吗？ 那应该是我第一次被拒绝。 哦、我就说你5月20号表白以后，为什么现在还单身？ 为什么现在还单身 呢？ 那是我第一次被拒绝，然后 没有关系 啊，大家就当听一乐啊。这事儿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我刚刚自己就是一首歌之间杜撰 的， 非得让我说这么一个故事，我上哪儿给想去？ 不过在节目里表白还是一个挺有创意的一个想法， 也很有可能被领导骂。 但是前提你一定要让他听节目，不然你表白是跟谁说的呢？对不对？ 所以啊，在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在手机平台前的网友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我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正在为您，每天晚上5点钟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啊，这有一个单身的。 原来你前面铺垫了这么多，是想给自己征婚是吗？ 开玩笑的啊，这个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还可以在微博上搜索982不对， 搜索 活力982， 对， 然后这个在一直播上观看我们的直播。 对，那刚我们也是给大家揭晓了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5名，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听到的是今天榜单当中的第4名，来自陈洁仪的心动，一起来听一下。 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总是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笑一笑， 笑什么？ 有多久没见你？原来你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呼吸，咚咚咚咚。你说我笑什么？ 你小点声，你把麦都喷爆了。 开玩笑的啊！刚刚大家听到的一首来自于这个陈洁仪的《心动》，应该也是一首比较老的歌了。 对， 但是他的这种歌曲里唱出来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直从他出来之后一直到现在，那都是大家一直在传唱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一个表白的曲目吧。 没错， 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呢，光听歌名就能让对方明白你的心意了，心动。 对，就像 歌词里说的那种。我对你有一点东西，这跑偏了啊，不好意思。咱们一会儿再跑去。 中华小曲库大佐已上线。 中华老曲库。就像歌词说的那样，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至少也要给我们怀念的勇气和拥抱的权利。其实这句话说的也那么也挺没道理的，反正。就有、 哎、你能不能别给我拆台？ 好， 你知道我想这个上榜理由写了多久吗？咔嚓一下就把我的台给我拆。 不意味着永远在一起，但至少能让对方知道我喜欢你，我对你心动， 没错， 这就足够了。 怎么样？我写的好不好？ 这也厉害。 那《心动》这首歌，其实陈洁仪应该不是原唱。我记得这首歌的原唱之前好像是在一个电影里面吧，应该是张艾嘉的那个电影《心动》当中的原声。对，原唱应该是林小培。 对， 原唱是 然后陈洁仪后来翻唱之后才把它唱得更加的火了。 火、没错，这个电影也是讲的一对恋人从相识相爱但是最后没有走在一起的一个故事。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7:2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们稍稍听一小段片花之后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的那些适合告白的歌曲。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98.2 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982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 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掌声鼓励鼓励， 掌声啊！您 现在 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啊，在晚上 98.2 啊，晚上5点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些适合表白的歌曲。 没错， 刚刚咱们听了一首这个来自陈洁仪的《心动》。 嗯 啊，这个陈洁仪刚刚我们俩里也是聊，就说这首《心动》这个歌呢，其实它挺长时间的了，然后陈洁仪这个人呢，在这之后应该也就没太那么的火， 没有太火，但是近期他又火了起来，是因为上了一档这个综艺节目。刚才我们在这个榜单当中的视频也是找到的这个陈洁仪在《我是歌手》当中的一段截图，唱这首《心动》当中的一个小片段。 对，可以说他在这个歌手里边重新演绎了这个《心动》之后呢，又是唱哭了现场的好多好多观众。虽然说每次歌手唱歌现场观众都会哭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可能感情比较丰富。 而且我昨天在剪这个 MV 的时候，我还看到就是现场会有观众去跟着这个音乐去指挥，你知道吗？ 摆动。 真的有一个阿姨在跟着这个音乐指挥。但是他这个节目，可不管是他请的这个后期的这个效果也好啊，请的观众也好，但陈洁仪在这个节目上的表现 确实 是 很 不错，有种宝刀未老的感觉。 对， 因为他毕竟是已经是出道很久的一个女歌手了， 93年出道的。 对 对， 你出生了吗？又问到了， 你今天这样好吗？啊， 我每次上节目都特别喜欢调戏他。 你今天这样好吗？ 不好不好不好， 我告诉你，这样你们没朋友了啊。 好好 啊，那个陈洁仪在93年出道，那个时候我不告诉你们出没出生啊，自己去想吧。这个作为一名才女呢，她的歌词如诗般优雅简洁，作为一名歌者，陈洁仪的声线柔软而且极具韧度，张放自由啊，这个收放啊，非常自由而且非常有力度，是一个表现出了一份成熟女人的感性。 没错，而且陈洁仪的声音听起来就是能让人感觉放松，而且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那种声音。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今天这个适合告白歌曲的榜单当中的 第三首， 来自 Carly Rae Jepsen， 他应该是叫敦美。对吧？我记得叫敦美， 敦 美，因为他的每张专辑的这个封面都是蹲 着 的姿势，对， 所以叫敦美。 对，那一起来听这一首非常火的 Carly Rae Jepsen 的《Call Me Baby》， 一起来听一下。 不是很奇怪了吧、 哎、对对对，可以的可以的，因为两首歌的这个基本的旋律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嗯， 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这个这个人名我不会念，你来吧。 Carly Rae Jepsen， 你就直接叫敦妹就好了。 啊，这个来自于敦妹的 Call Me Maybe。 对，上榜理由是 Call Me Maybe， 翻译成中文来说就是 打给我， 可能是一个最普遍也是最流行的一个表白方式，或者说应该叫搭讪的方式。虽然看起来很俗套，但是 真的很管用吗？ 对啊，真的很管用，尤其是当我们对某一个人一见钟情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难道不就是要来他的联系方式吗？对不对 ？We have WeChat。 对啊，你有找过女生直接要这种联系方式吗？ 有啊， 肯定有吧。 就是因为之前在这个玩的时候，对吧？这个有那个外国人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 哦，就 那段有没有特效音可以给我逼掉的？ 没有，我来把电源推大一点。 哎，好了，妹妹，不说了啊，接着说这首歌。 嗯 ，Call Me Maybe 啊，这个。 加拿大的一个女歌手， 声音非常甜美的女孩，但又不失个人风格，曲风大多是活泼律动或者是温柔清新。 嗯，而且她的这个声音有一点这么的小鼻音。 嗯， 她的所有歌听起来都是那种小清新、小活泼，而且还有对有一种那种少女心的感情在里面， 对不对？ Call Me Maybe 这首歌当初也是在美国的 Billboard 单曲榜上榜15周以后登上了冠军的宝座，并且蝉联了九周的冠军， 这挺不容易的，我觉得。 对，也是在美国拥有超过755万份的销量，并被美国唱片协会认证为9倍白金唱片。可以说，对于这么样的一个小女生来说，已经是非常棒的一个成绩了。 对，而且这首歌应该是，它火起来的时候应该是在2-3年之前，也许时间更长。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国内的很多的这个酒吧呀，还有什么夜店可能还好，就酒吧里面都会放这首歌。 对，然后这个就是被互相搭讪的这种感觉，对吧？ 对。 Call me, man。 刚才我们在放歌的时候，如果您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应该可以看到一个感觉自己置身在酒吧夜店中的大 叔，神经病。 对，主要是他比较神经，我是被他带神经了，一直在随着这个音乐的旋律这左摇右摆哈。 既然做一个音乐类的节目嘛， 对， 你就一定要去亲身融入到这个音乐 里来。 对，现在无论您是在开车时候在听我们的收音机，还是这个无聊的闲在家里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都要跟随着我们的音乐节奏一起动起来。 对，那下面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比较适合大家能够在这个听歌的过程当中动起来的一首歌哈，也是我们今天适合告白歌曲榜单当中的第二名，来自周杰伦的《 告 白 气 球》，一起来听一下。 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这首歌应该大家最近就不能说最近吧， 疯狂的听到对，疯狂的听到这首歌，光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放了很多遍了。 对，比如说5月20号表白日那天，对吧？ 对， 两天啊，所有节目都在放这首歌。 对，之前我们在聊这个金曲奖的时候也是放了这首歌，因为它是入围了今年这个金曲奖的最佳单曲的提名嘛。 对，然后在这儿呢要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啊 对， 这个来自于这个雨神的啊，今天虽然没上榜，这个雨神萧敬腾的一首歌，他的歌也是比较厉害了。这个比如说《新不了情》啊， 对 啊， 还有 什么《海鱼恋》也很适合告白，对不对？《 海鱼恋》也，这些歌都是非常适合告白的歌。 对， 但是今天没上榜呢，这个也不能怪我啊。这个， 但是 下次 没有关系，你可以插播一下、 这个插播的新闻呢是这个萧敬腾来京，下班早点回家啊。今儿这个雨神萧敬腾现身首都机场，准备7月22号的北京演唱会。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有大到暴雨啊，这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真的。今天傍晚北京会下大到暴雨，大家下班之后呢，尽量早点回家，尽量多搭乘公共交通啊。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 路上注意安全。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这首歌排在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 第二名。 上榜理由是周杰伦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喜欢很久的偶像，也是属于青春的回忆。这首《告白气球》是周杰伦在最近几年中少有的对于初恋小清新爱情描绘的歌曲，用对方喜爱的歌手的歌告白，其实也不失为一种浪漫的告白方式。 对，也可能是因为这两年周董这个又结婚又生孩子了， 对， 比较小清新，或者是比较怀念那 怀念他曾经小清新的那段时间。 对， 他确实是很长时间没有出这种像告白气球 这种清新的歌了， 描写初恋呀，描写那种小情小爱的这种歌了。 对， 也算是周董最近的一个创新。而且我刚才在念到这个上榜理由的时候，就忽然间发现有一个词，就是周杰伦现在已经属于青春 的 回忆。是我自己写的。我写的时候没有发现，但是我在念的时候就发现这是一句非常暴露年龄的一句话， 属于青春的回忆了， 就是属于我们青春的回忆了。 我还记得当时上初中的时候，男生会在这个不要给我镜头，这个时候给我镜头干嘛呀，哎呀，怪 紧张的，是不是？ 快切走。这个我记得当时上初中的时候啊，这个男生那个喜欢在就是三五个男生，我们会组合成一个小群体、小组合，然后在 叫什么 F4 吗？ 对，在主要是地点在厕所 啊， 在厕所就是会排成一排，然后有一个人，就因为那个时候手机还是挺新奇的一个物件， 对， 能拍照能摄像的手机更新奇了，就是找一个人拿着手机来在厕所拍我们三个人唱歌，唱周董的歌《双节棍》。 我以为你们是找一个人拿手机，四个人在厕所里面拍，小点声，你们吓死我了。所以你们就是在厕所里面唱周杰伦的歌。为什么要在厕所？因为厕所的回声很大。 对，就是那种混响的效果非常棒。 很多人都是在平时喜欢洗澡的时候啊，或者在去洗手间的时候非常喜欢唱歌，那个时候感觉自己简直就是歌神。对，从洗手间一出来唱的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那种感觉。对，那周杰伦这首歌也是我在看这首歌的时候，下面有很多的评论都说将来我找到女朋友的话一定要给她唱这首歌，或者说我准备在自己的婚礼上面放这一首歌。现在确实有很多人会在这个结婚的时候去放一些， 比如说前段时间在这个婚礼上都会放那个什么玩意儿，嫁给我们那个什么，就那个嫁给爱什么玩意儿，那个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大脑突然宕机。 没有，其实我们今天选的这几首歌，包括《傲寒心动》《Call Me Maybe》，我不知道，好像都曾经有人在这个婚礼 当中，也有在婚礼上放过， 对，也有在婚礼 当中放过，还有那个 Sugar。 对 ，Sugar 那个很火，那个视频在微博上很火 的 Sugar， 对，他们直接就当做了这个， 当做一个 MV， 对，直接当做也是这首歌的 MV， 也是 MV， 然后就到各个的这个婚礼上去给大家一个惊喜，然后这个对， 而且周杰伦这首歌呢，确实非常的甜，有一种那种小童心未泯的感觉在里面，让人会想到那种非常单纯、非常唯美的爱情，绝对是一首 初恋， 对，绝对是一首表白撩妹的神曲哈，大家可以考虑用这首歌作为表白的背景音乐。 对，拉着你的女朋友走在这个巨大的法国梧桐树下边，然后两个人打着雨伞啊， 前提是你还得先带她去趟法国，这才是重点是吗？ 前提是得有钱。 走在三里屯的街上不行吗？对，前提是你得有女朋友。 前提是你得有女朋友。 嗯，或者是你喜欢的女孩，男孩也可以。那下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首位。 首位。第一首歌曲 对 啊， 第一名， 来自于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 一起来听一下。 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你说完。静静分享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不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 一次次失去如果又重来。 对、啊、这首歌呢是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一名，我们的榜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来自于Eason的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 上榜理由是，不管是写歌告白，还是直接要电话，还是什么样的各种方法也好，或许世界上任何一种告白方式都只是两个人相识的时候最初的那 种 方式。 形式。 对，真正的浪漫的告白是陪伴，陪着一个人从青春年华走到垂暮之年，回头看看一路上都有你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这个不管大家在这个七夕情人节那天啊，这个想用什么样的告白方式去赢得你的女神或者是男神的心啊？ 对， 七夕情人节还有多少天呢？ 还有，应该是8月28号 啊，8月28号， 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你为什么要提前一个月做这个节目？ 我就今天突然间想到了嘛，8月28号给一个月的时间，让你们去准备在那 一 天告白， 啊、跟自己喜欢的男生或者是女生、嗯、啊，想想方式，用你们最喜欢的歌，用你们最喜欢的方式去跟另外一个人告白。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跟这个人度过接下来最漫长的岁月，才是最好的告白。 对，只要跟他告白，如果告白成功的话，两个人都要对彼此负责，然后携手走下去。 嗯， 其实这首歌它应该是来自这个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这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 对对对， 也是进入电影当中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哈。 嗯、 这个故事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世界上有一条蓝鲸叫 Alice， 它是真的存在一只蓝鲸， 啊、我知道 它的这个发射的 频率跟其他的蓝鲸不一样， 和其他的蓝鲸不一样，所以它这个一生都很孤独。这个电影当中其实就是在说我们很多人就像这条蓝鲸一样。 嗯， 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会很孤独，没有人陪伴，但是没有关系， 最终还会找到你生命中陪伴你的那个人。 对，发出跟你同样频率的人，就像大朵一样，大朵是单身。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欢迎您。 我下次再也不跟你做节目了，我告诉你。 对，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我们 FM98.2 下一档节目《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拜 拜。 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都说完，让我们静静分享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